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春天地。 方有根本是个卖茶的农民，在一次进城卖茶的途中，他机缘巧合接触到了古玩。方有根初次买卖古玩就尝到了甜头，他将怎样继续自己的豪赌人生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文博游戏》，演播东方。 黑暗中的方有根闭着眼睛，可是一刻也不敢睡着。他对身旁那个神秘的小伙子充满了狐疑。他意识到小伙子已经知道了青花布包裹里是一只花瓶，只不过是装糊涂而已。他不知道小伙子是哪条道上的，生怕他贪图这只花瓶，以致半夜里把花瓶偷走。花瓶是不是宝贝他不知道，可万一这只花瓶不见了，不仅没有脸见汪老伯，还可能被他爹打断腿，从此变得和他爹一样一瘸一拐的。所以方有根在黑暗中一直坚持睁大自己警惕的眼睛。旁边床上的小伙子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，渐渐的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均匀的呼吸声变成了均匀的鼾声。方有根还是不敢放松警惕，疑心小伙子是装的。不一会儿，小伙子突然翻了个身，方有根弹簧般的坐起来，望着小伙子那边。不料小伙子没有再动弹，安静了片刻后，小伙子居然大声地打起呼噜来，方有根只好重新躺下，暗中为小伙子的呼噜数数。这样数着数着，数到天快亮了，一阵强大的困意倏然袭来，方有根像被枪毙了一般，突然睡着了。等方有根从梦中醒来，窗外早已阳光灿烂。方有根急忙向床边看，幸好青花布包裹还在，茶叶篓、杆秤、帆布包也都在。方有根大大的松了口气，看着外面的天色，估摸着快9点钟了，想到还要卖茶叶，赶紧起床，胡乱洗了把脸，背上茶篓，带上其他物件，离开旅社，往老街上马路方向走。方有根边走边担心风铃巷的巷口被别的摊贩占了，心中很着急。临近巷口的时候，见巷口只站着一个中年男人，并无其他商贩，方有根放心了。三步并作两步赶到巷口，刚想放下东西，那中年男人笑着对他说：我昨天下午在你这儿买了2斤茶，你还记得吗？方有根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一方面是他确实记不清了，一方面是他不知道对方的来意。那中年男子长得很清秀，文质彬彬的，说话很温和。你的茶我昨天回去尝了，很不错，你还有吗？方有根先是愣了一下，突然福至心灵，说：昨天 那种卖完了，今天带了一些新的来，比昨天那种还好呢。中年男子表示要看看，方有根放下青花布包裹，从肩上卸下茶篓，说：喏，你看吧。中年男子从茶篓里抓了一小把茶叶出来，看了看，又放到鼻子底下闻了闻，不置可否地笑笑说：我看和昨天的差不多。啊，说吧，这种多少钱一斤？方有根咬一咬牙，16块钱一斤，少一分不卖。中年男子从挎包里拿出一个黑色的不透明的大塑料袋，说：称一称吧，我全要了。什么？你全要了？方有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是的是的，全要，称吧。中年男子肯定地说。方有根把茶楼里的茶全部倒进黑塑料袋里，一过秤说：7斤2两，满满的，你看。他说着把秤星移向中年男子。中年男子不看秤，眼睛一边瞟向那个青花布包裹，一边从钱包里取钱递给方有根。方有根说：你买的多，那2两就不算钱了，算我送你品尝的。中年男子把120块钱塞到方有根手中：你送给我2两茶，那4块8毛钱也不用找了。方有根攥着钱不好意思地说：你看这你不吃亏了吗？中年男子说：这样才公平，我没吃亏。说吧，中年男子一指那个青花布包裹问：那是什么？也是茶叶吗？怎么卖的？方有根愣了愣说：对对，是茶叶，这个茶叶不卖，是送给我表姐夫的。中年男子淡淡地笑了笑，说了声再见，拎起黑塑料袋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方有根一头雾水地站着，望着中年男子渐行渐远，好半晌才想明白，这风铃像就是铃。风铃巷口的旁边就有一家小早餐店，方有根进去坐下，要了一碗稀饭，两个包子，两根油条，拢共花了不到8毛钱。方有根边吃边想，不到15斤茶，在屯溪卖了200多块钱，要是我们家能出100斤、200斤茶，那不就发了？回去一定要让我爸好好种茶，好好做茶。一想到爸，随即就想到汪老伯，想到汪老伯，自然就想起身旁的花瓶，心中觉得有点对不住汪老伯。昨天走老街的时候，一路上只顾自己看热闹，买东西吃，忘了看哪里有古董店。这会儿还有时间，人又在老街上，不妨顺街下去找一找古董店，替汪老伯问一问。花瓶能不能卖掉是一回事，自己办没办是另一回事，回去好给汪老伯一个交代。这样想着，就抱起旧青花布包裹站起来，出了早餐店找古董店去了。方有根刚走不远，就看见一家店，匾上提着文雕院3个字。朝里面看，货柜上摆着些坛坛罐罐、木雕竹雕什么的，壁上还挂了不少字画，一望便知是家古董店。方有根忐忐忑忑地走进去，可他刚进门就止住了脚步。原来他看见老板和老板娘正在吵架，内容大概是老板娘骂老板在外面有相好的，老板则骂老板娘整天摆着一副老寡妇脸给他看， 两人吵了一通，最后都阴沉着脸互相不理睬。方有根这才往里走了几步，到柜台前问老板：老板，不好意思，我这里有只旧花瓶，不晓得你愿不愿意看看。 你找他看去。 老板脸侧向一边，手指着另一侧的老板娘： 我们家他做主，他要当武则天。 方有根把探寻的目光移向老板娘，老板娘朝他没好气地挥挥手： 去去去， 什么花瓶，他相好的就叫青花。老板娘指着老板对方有根说： 你来凑什么热闹， 想让他和他的青花生一个青花瓷器下来。方有根见势不妙，赶紧离开了。快到中马路的时候，方有根又看到一家名叫博古斋的古董店，货柜上也摆着些坛坛罐罐什么的，但数量不多，大多数都是整整齐齐地摆放着的各式各样的紫砂壶。店里很清静，只有老板一个人正坐在柜台后面喝茶。方有根依旧是忐忐忑忑地走到柜台前问： 老板，不好意思，我这里有只旧花瓶，不晓得你愿不愿意看看。 老板望了他一眼，懒洋洋地欠过身体说： 什么玩意儿啊，看看就看看吧。 方有根把青花布包裹放到柜台上，小心翼翼地解开青花布，花瓶呈现出来。老板歪着头看了看花瓶，好像有点兴趣，双手捧起花瓶翻过来朝瓶底看了一会儿，重新将花瓶放在柜台上，用手指在花瓶上弹了弹，懒懒地说： 旧是件旧东西，多少钱啊？ 2000。方有根低声说，自己都觉得没底气。 2000？ 老板瞪大了眼睛，随后发出一阵哈哈大笑： 嘿嘿，做你的发财梦去吧，一件民国的仿品要2000，还大明成化呢，还是薄胎呢，怎么不是大明洪武啊？给你50块钱，不卖走人。 方有根想说几句什么，可一时又说不上来。这时一个举着小旗子的女子带了一群奇装异服的人进来，老板赶紧笑容满面地迎了上去，向那群人热情洋溢地介绍货架上的紫砂壶，举旗的女子也在一旁生动地帮腔，大家都兴奋地像过元宵节似的。方有根落寞地将花瓶重新裹好，抱起花瓶走出店门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文博游戏。 走在老街上的方有根心中在跟汪老伯说话： 汪老伯，这可不怪我没本事，你这花瓶根本不是什么宝贝，根本不值钱，人家都不要，最多给50块钱，还不如4斤茶叶的价呢。我可是尽力了，我总不能掐着人家脖子逼人家要，对吧？ 方有根一路慢想着，不觉就到了下马路，无意间一侧头，看见吉古轩三个字，知道又是一家古董店，想进去又不想进，踌躇了半天，最后还是硬着头皮进去了，心中还是跟汪老伯说话： 汪老伯，为了您这只瓶子，我可是豁出去了。 店里面也很清静，悬挂的字画很多，一个女店员正在和一个顾客低声介绍一方老砚台，老板坐在柜台后低头看书，气氛和前面两家店不太一样，至于哪儿不一样，方有根也说不上来。 方有根走到柜台前，照例是老一套。 老板，不好意思，我这里有只旧花瓶，不晓得你愿不愿意看看。 那老板一抬头，两人均是一愣。原来这个老板正是上午在方有根手上买茶叶的中年男子。 中年男子笑着说，哈哈，不简单呐，上午做茶叶生意，这还没到中午又做起古董生意来了，看不出来呀。哎，先前你不是说里面装的是茶叶吗？还是送给你表姐夫的，不能卖的。 方有根感到脸上一阵发烫，觉得很难为情，解释说， 我确实是来屯溪卖茶叶的，我父亲亲手做的茶，我是一个篾匠，这个花瓶是我家隔壁的汪老伯托我带到屯溪来，看看有没有人相中，他想卖了，家里急用钱。 方有根喜欢中年男子温和儒雅的样子，心中觉得亲近，说话也顺溜起来了。中年男子亲切地看着方有根，温和地说， 先前我一瞄啊，就知道布包里面是只花瓶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什么宝贝，打开看看再说吧。 方有根把包裹放到柜台上，解开旧青花布。中年男子和博古斋的那位老板一样，先盯着花瓶看了一会儿，然后捧起花瓶翻过来看花瓶的底部，再重新将花瓶放到柜台上。不过他没有用手指去弹敲花瓶，而是继续盯着花瓶看，看了很久，再次捧起花瓶看底部，又看了很久，然后将花瓶放到柜台上，动作很慢很小心。方有根这边屏住了呼吸，心中砰砰乱跳。 中年男子舒了一口气说，东西不错，釉色好，胎质细腻，器型也好，完整无缺，可惜是同治年间仿的。 哎，这件东西你要卖多少钱？ 2000。 这回方有根有了点底气。 2000？ 中年男子微微摇了摇头，这件东西要真是大明成化的，2000真不贵，可惜啊，它是同治年间仿的。 要不你给1800行不？ 方有根说。 中年男子还是微笑着摇头， 我最多给你500，因为它是后仿的，在这条老街上我做古董最公平，从不讹人，不信你可以去打听打听 啊。我信，你这个老板啊，一看就叫人信， 方有根说。 可是1800是汪老伯给我的底价，我不能做主，要是我的东西200我都卖。 中年男子笑了， 你说的有道理，看来啊，我们这生意做不成了，你回去告诉汪老伯，如果他500肯卖就来找我，如果不肯卖就一定要收藏好，别打坏了，再过10年8年说不定真能卖2000。 谢谢，你这老板真是个好人。 方有根说着，动手用旧青花布包花瓶，没想到老板突然说， 哎，等等，你这块旧青花布能不能卖给我？ 你要这块破布干什么呀？ 方有根问。 我觉得它好看，老板说。 一块破布有什么好看的？我送给你算了，这个我能做主。 方有根豪迈地说。 啊，不行，生意有生意的规矩。 老板说着把50块钱递到方有根面前。 给你50行不行？ 方有根的手伸缩了2下，最后还是抓过了钱说， 行，那我就回去了， 吃完午饭还要赶下午的车回家。 老板站起来微笑着说，那好，不送，一路上注意安全了。哎，对了，听你的口音像是涉县人，你是涉县哪里的人？ 方有根说，涉县闽阳镇基坑村的老山里。 老板点了点头说，明年春茶上来的时候再给我送十斤来，最好是明前茶。 行行，一句话。 那我走了，不耽误你做生意。方有根说着抱起花瓶走了。走到店门口时，他回头看了一眼，见那老板还站着面带微笑望着他，方有根心中不由得一阵感动。 方有根走了不长一截路，就到了下马路老街的出口，他又看到了那个牌楼。昨天他认为牌楼上题写的老街二字不好看，可今天他又觉得那两个字写的挺好看的。 方有根对自己这一趟来屯溪的收获挺满意的，不到15斤茶叶卖了200多，一块破青布换了50块。花瓶虽然没卖掉，然而他知道了花瓶是后仿的，也能值500块，回去完全可以跟汪老伯交代了。他向两边的店铺看了看，看到一家徽菜馆，他很想进去饱餐一顿，犒劳犒劳自己，然后去汽车站买票回涉县。但他想到帆布袋子里还有3个包炉科，总不能扔掉吧。踌躇了半天，还是到牌楼旁边一个露天的茶摊子前坐下，将花瓶摆放在自己面前，花5分钱买了一碗粗茶水，就着茶水啃包炉科。包炉科已经变得很硬了，干巴巴的，像是啃树皮，一碗茶水喝掉了，才咽了大半个科下去，只能又买了一碗茶，慢慢的啃着包炉科。啃着啃着，突然有人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，问道，请问先生，这只花瓶是您的吗？ 方有根在古玩的世界里越走越远，他费尽心力想要达到的目标究竟是什么？几经起落，他又将如何得到自我救赎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文博游戏》，作者程英，本书已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东方，编辑张璐。方有根被人带到了当地最高级的花溪宾馆，这个人仔仔细细地查看着方有根的花瓶，最后这个人会出多少钱来买这个花瓶呢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文博游戏。原本卖茶为生的方有根，机缘巧合，一入文物之海徽州，在古玩淘沙之路上一去不回。这里有贪，有欲，有赌，有博，无为有处假作真，异想天开绝处生。他以巨幅黄宾虹发家，又因巨幅黄宾虹败落，最后是继续游戏还是找回自我？小说《文博游戏》8月12日起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。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，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，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，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。光影留声，解放你的双眼，放松你的心情，